庆机场，其实就是迪庆 香 格 里 拉 机 场。 哦，明白了。 因为它州政府和这个香格里拉市政府所在地都在香格里拉市， 明白， 所以就会有一个迪庆两个字。 哦， 那另一种呢，也可以飞到昆明，昆明自驾，飞到丽江，丽江自驾， 都是好地方。 对，飞到大理，大理自驾。 哎呀， 因为它是滇藏线的必经之路嘛，对，所以自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。 看到云南这些地方， 对， 开着房车也可以去。 对，开着开着房车也可以去， 太爽了。 对对对，然后再说到少数民族呢，这边迪庆藏族自治州它一共有26个少数民族，主要民族就是藏族，排名不分先后啊， 是的， 记不清楚，就是藏族、傈僳族、彝族、白族、纳西族， 漂亮的呀， 对，然后各种各样，对对对对，全部都是多才多艺的少数民族。 对呀，而且他们就是服饰非常的靓丽，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，就是在迪庆每一个地点，比如说在香格里拉和梅里雪山所在的德钦县，它的这个藏族的服装都不一样。但是这个迪庆这边的藏装呢是很艳丽的， 漂亮， 很艳丽，它还不太像西藏拉萨这边的。那这个可能跟藏族的分类也有一些这个关系，他们、对，他们可能有几个，这个有康巴藏族、安多藏族、加绒藏族， 这么多， 对对，还有呢，应该是四个，但是那个就是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 老铁，没事啊，老铁， 对对对对 对, 对， 然后回头大家可以真的是去。对，去搜一下。迪庆呢是康巴藏区，所以像玉树， 这个、 对，康巴汉子嘛，就老说康巴汉子安那个加这个丹巴美女嘛，在藏区是很有名的。 是形容的很贴切吗？你眼见到的？ 确实，他的骨骼是很清， 康巴汉子， 对对对，就是轮廓，然后包括身材 跟咱们不太一样， 确实是不太一样。然后包括性格， 性 格是 什么样的汉子呢？ 就是很开朗，然后也很热情。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个村子啊，我们除了刚刚介绍过的大的景点以外，我们可能喜欢徒步，因为在香格里拉这样，徒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的。就是如果路过一个村庄，你去到一个藏族的家里面，就他会很热情，他把家里所有的好的东西都会拿出来给你品尝。 哇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块蜜蜡。 对啊，这个可能这个可能是不行 啊，这不行。 对，像酥油茶他会现给你打这个酥油茶，糌粑，然后就是包括奶渣， 各种礼遇， 真的是。但是你我们可能会很客气嘛，就我介绍一下我的经验， 好好好， 就不太好意思。 对呀， 可以坐下就吃人家的，但是后来很多这个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， 你就应该接受， 一定要人家给你，你就要拿着。这个呢是对他很礼貌的一种，对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接过来，然后要吃，他才会很开心。所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， 应该这样， 就是这样。 我们在城市待久了，设防多了，预设多了。 对对对。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在香格里拉，我亲身经历，现在也会有的时候自己开车，路边会有很多的奶奶，藏族的奶奶， 爸爸妈妈 啊，那个还有一些姐姐，还有一些小学生，他会跟你招手。其实他不是让你停下，他是想搭你的车。对，在藏区这个，在我们香格里拉这个地方是很普遍的。然后当地的人就会停车问他去哪里，然后就会带上他。然后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计较， 大家不要害怕，没有恶意的啊。 对，没有恶意，然后也没有人去计较啊，怎么我要搭他或者怎么样？那我们现在也习惯了，就是走到路边，只要语言相通的情况下， 沟通的， 哎，就是村子里，因为现在还是只有这个公交车多一些嘛，然后自驾车还是少一些，所以要出个。这个出去一下的话，从村子里 也很麻烦的， 对他们 还是会 搭 车。 所以 小妹妹过来一下， 就 能不能带我去？ 好，上车，都上，都上，都上来啊！去哪？都过去，对， 就是 非常热情， 非常热情。人和人之间没有那种比如说我们 对。 这种生疏感，还有那种 陌生感。 对，如果要在大城市，可能说他招手， 习惯， 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打我的车？ 对， 是的，好山好水好人啊，我觉得都是那边的概括哈。去到那边的生活水平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迪庆现在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结构？大概到那边的话， 迪庆是这样的，因为它 也是市区城市。

着糖水清。